我们来揉点吧。 好吧， 你先来。 两点。 没事儿，再来一次。 两点。两点。两两两两两两两点。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该我上场带飞了，作者疑是华上。你们是不是没有投月票啊？要不然我为什么永远是两点？ 第100集。方景行笑着安抚被关进笼子的江晨，没事儿，一会儿就出来了。江晨早有心理准备，点点头，在笼子里转悠了一圈。笼子整体呈金色，和房间齐高，占地面积约等同于一间卧室。他见里面还有秋千，伸手晃晃绳子，发现竟是活动的，便坐在上面荡秋千，看着他们干活。 大佬还挺美的。 方景行忍俊不禁，一边指挥着他们打 boss， 一边分出一部分注意力在他身上。五分钟后，江晨被传送出来，到了方景行身边。感觉如何？ 意犹未尽。 同一时间 ，boss 道：“ 哎呀，鸟儿跑了，那我换一个人吧。” 他再次对着他们一伸手。众人只见笼子里白光一闪，大佬又进去了。 让你意犹未尽。 狗剩等人嘴角抽搐，不知是该恭喜还是该点蜡。江晨站在原地沉默两秒，这次不想荡秋千了。见里面的大床看着挺舒服的，摸了摸，感觉并没有想象中的手感好，不过他不介，便上床躺着，安详地望着外面的风风雨雨，顺便鼓劲儿。 加油。 方景行不知为何突然想起了他们出狱的画面，忍不住笑了一声。他发现那些忐忑、震撼、患得患失等纷乱嘈杂的情绪一瞬间平息了下去。无论这个封印师是谁，无论是什么身份，他就是喜欢了。哪怕真是江晨，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他终于把自己的状态调整了过来，笑道：“ 我把 boss 引过去，让你打两下出气啊。”“ 不用了，你们打吧，我看着就好。” 一语成谶 ，boss 点了五次名，大佬一共进去四次，基本就是全程围观。好在击杀几个 boss 得到的经验丰富。江晨和如初只差一点就满级了，一行人便去组队刷野怪，总算是把这两个人带到了满级，原地放烟花庆祝了一下。绚烂的光一团团炸开，原本昏暗的野区都染上了亮色。方景行静静地陪着封印师看完，扫一眼时间，快九点了。 还有半个小时，有什么打算？ 咱们开个房吧。 啊！ 方景行差一点点就想歪了，急忙拉回来。 哦 ，PK 啊！ 江晨点头。二人于是去竞技场建了一个房间，同时打开了录像。PK 两把，方景行全赢。他看着这封印师，先前压下去的猜测又冒了出来。心里闪过一个清晰的念头， 他对技能不熟悉。 当年70级满级，封印师能把70级的大招玩得炉火纯青，可现在满级99，封印师这才刚满级，还没用过新的技能，所以不熟悉。不熟的话 PK 的时候就会慎重，这相当于他多出封印师一个技能。这也证明了封印师当初使用爆裂风暴以一敌十，并不是什么天赋异禀无师自通。 他镇定地把人拉起来。服吗？ 得意什么？再来。 两个人又打了三局，江晨渐渐摸出一点心得，开始反击。方景行那些乱七八糟的想法立刻没了，变得越来越专注，一直和他打到九点半，这才不舍得看着他下线。他回味片刻，查看好友列表，见杜飞舟在线，便联系对方找过去送神器。把封印师交代的话一说，杜飞舟果然没和他矫情，收了东西。 替我谢谢他。 好。他犹豫几秒，觉得这事儿过不去太难受，便装作好奇的道： 主席，我记得您和陈辉兰乐是同一期的选手吧？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怎么？ 我家封印师是他的粉丝，我想多了解一下，和他多点共同语言嘛。 杜飞舟听得有些想笑。 网上都传暗冥师对封印师情根深重，搞不好是真的。至少没见方景行对谁这么上过心，天天都和封印师腻在一起。 陈辉兰乐性格有点冷，但对人很不错，嘴有时很毒，能噎死人。你家封印师的脾气和他挺像的。 是吗？ 嗯。 说话的功夫，老当益壮的人走了过来，方景行便礼貌地道别，挥帮会挂机，认真看一遍和封印师的 PK 录像，然后摘眼镜下线，在网上搜了搜陈辉兰乐的比赛视频，同样认真地看完，感觉他们这个打法风格极像。他陷入沉默。这事儿最好的办法就是旁敲侧击地向谢成岩证实，但谢成岩还在拍戏，而这么大的事儿打电话可能不安全，得等谢成岩回来再说。 其实都不用等。 他把已有的线索过一遍，很努力地站在客观的立场上分析这件事儿，觉得真不是他一厢情愿、异想天开，那封印师是江晨的可能性确实挺大的。他终于又上网翻出江晨的照片，这次试着多看了两眼，心跳顿时就起来了。 以后封印师是什么情况，我都能淡定面对。我不是一个看脸的人。 联盟男神方景行看着前辈这个颜值，觉得脸疼。江晨每天的作息都很规律，不过最近除了遛弯和喂小鸭仔，他又多了一项行程，就是去看望七号。七号已经睁眼了，和当初的江晨一样，他目前只有眼珠能活动。江晨隔着玻璃窗打量一下，见七号虽然瘦，但骨相不差，绝对是走在街上会被偷拍的类型。他知道十位志愿者里只有他比较出名，便对这位帅气的七号有些好奇。 他是干什么的？ 送快递的。 真的？ 资料就是这么写的，你看。 江晨看了一眼。 孤儿，高中学历，快递公司员工。 他收回目光，又看了看病床上的七号，转身要回房玩游戏。这时只听叮的一声，不远处的电梯开了，走出来五个人，肩膀的杠杠星星晃了他满眼。几人快步走到吴军病房，一字排开站在窗前向里望，陪同的工作人员去帮他们拿防护服。江晨反应一下，看向冰冻小组的人，后者也默默看着他干笑。江晨便懂了，看来七号来自某些特殊的部门，身份不好公开，因此对外的资料都是假的。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点击订阅关注，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